北京时间20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来收听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告诉您，我们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94期内地榜的排名，第10名晴天工作室袁子飞，我想一生跟你走，跳空进榜第10名。我想一生跟你走，这首歌是由全能型的音乐人林佩勇词曲创作，袁子飞来演唱。这是一首相当走心的歌，袁子飞在歌曲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歌词也很直白，却瞬间击中了人心。旋律起伏是比较大的，前面的低音浅唱一下一下的让人隐隐作痛。袁子飞他说要用对感情来诉说音乐，因此呢，没有一点做作，不加修饰的唱腔，饱满又蕴含张力的声音，表达出了一种真实的情感，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引起了共鸣。袁子飞， 我想一生跟你走，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55票。第九名台湾飘儿音乐任成浩，人海。 你无力承载看不见的未来，现实太多无奈，把我变成无赖，脾气越变越坏，朋友变见外，生命太多伤感，自己找到错感，谁也别说未来，就说说现在，你和我的期待如今改了勇敢，便是那么多太过不出未来，有人笑着归来，有人哭着离开，不管归 在影片《江湖之义子当先》当中啊，任成浩他饰演了一个角色，叫做大秃，人物的形象非常的鲜明，让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除了唱歌之外另一方面的任成浩。而影片的主题曲《人海》就是出自任成浩之口。《人海》这首歌呢，主要是传递了一种正能量，希望那些感觉到迷茫的朋友能够找到内心的方向。任成浩《人海》上榜两周，得票6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九名。第八名，谢谢音乐和平组合《原来爱》，跳空进榜第八名。 是我这一生最美的遇见，这是个永恒的画面。 原来这就是爱，让我迫不及待要对你去表白。 原来爱这首歌是杰杰公司耗费巨资聘请了国内的顶尖音乐制作人吴以道先生为和平组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他说这一次与和平组合的合作令他非常充满期待，歌曲呢也表达了和平组合对音乐的追求和向往。原来爱是一首温暖清新的抒情歌曲，而主歌的旋律很流畅，情绪层层递进，到了副歌部分情感完全的抒发，歌曲的旋律充满着温情，再加上和平组合饱满细腻的演唱，把爱意传递到每一位歌迷的心中。和平组合原来爱跳空进榜第八名，得票666票。第七名索尼音乐冯建宇钢铁森林。 或许沉默能过好明天，但这并不是我想要。森林还要走多远，想冲破黑暗找到光线。You tell me why I give you love. 冯建宇，他是黑龙江人，中国内地的影视男演员、流行乐歌手。冯建宇他以正能量的青春姿态活跃在公众面前，性格低调，亲和力足，勇于追求梦想。这是他演唱的《钢铁森林》，上榜四周得票73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晴天工作室，陈勇，《惊奇报警》。 惊奇高歌来报喜，报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奇迹来报喜，奇迹来报喜，报你一个发财复兴城乡。奇迹来报喜，奇迹来报喜，保你一个平安，保你健康。奇迹来报喜，奇迹来报喜，保你一个发财复兴城乡。 非常应景的一首歌，这是陈勇演唱的《惊奇报喜》，祝大家鸡年大吉。陈勇呢，他从小就随父亲来学戏，天生遗传了一副好嗓音。12岁的时候，凭借一首《青草帽》获得了首届全国小百灵男童声独唱的二等奖。陈勇《惊奇报喜》上播两周，得票809票，上升三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4期的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索宁乐，黄渤，过去了。 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反正后来那些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想要做的事太多，做了的太少，想的决心又后悔，我是体力派才明白，说得很简单，做着做一半梦想也飞了一半，可却老了不止一半，怎么办？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活，我还是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棒棒棒棒啊，前天也过去了，昨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后天也过去了，到天也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后来都过去了，那些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不拉。 黄渤这首《过去了》是一首特别简单的歌，歌词反复着前天也过去了，今天也过去了，明天也过去了，我还是这样生活，极具有幽默感的歌词与黄渤自身的风趣亲切相得益彰。这首《过去了》曲调平和暖心，在反复吟唱的过程当中蕴含着满满的生活智慧，就像黄渤面对老友的熟年独白。黄渤《过去了》上榜三周，得票843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晴天工作室，陈娇，《我爱的男人变了心》。 好朋友常常对我说，千万不要相信他，直到有 自作多情，或你太过多情，这是你虚伪的爱情。 这是由郑源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我爱的男人变了心》。截止到2009年，陈乔已经拍摄主演的影视作品啊超过30多部了。可以说她是一位相当厉害的粤港澳资深影视歌三栖女明星。她从小呢就是学习舞蹈，浑身上下散发着清雅脱俗及浓郁的女神气质。陈乔《我爱的男人变了心》上榜3周得票902票，上升2位来到第4名。第3名索尼音乐严艺丹8。这是严艺丹为电视剧《飞刀又见飞刀》演唱的一首歌曲8。2011年，严艺丹凭借着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尾曲《三寸天堂》而获得广泛的关注。严艺丹演唱的8上榜7周945票，上升1位来到第3名。第2名，移苗文化王子强《如何再见》。 这条路太漫长，这人来人往，黑夜中迷茫着，哪里能看到天亮？明天的我会怎样？谁又像我一样在你的身旁，怀念着曾经是向往， 90后小鲜肉王子强这首歌叫《如何再见》，音乐响起的时候，心底的那些无可奈何，亦或者是依依不舍，也被重新的给翻起了。起初呢，只不过是舒缓的娓娓道来，随后心事开始翻江倒海，越来越难以分清楚，你所聆听的到底是一首歌，还是一段关于自己的回忆？王子强《如何再见》上榜9周，得票977票。上升1位，来到第2名。最后为您揭晓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会是谁呢？ 恭喜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爱一万次够不够，夺得第94期内地榜冠军。 在一部爱情就到尽头，对一部天空依然温柔，紫色的凉风吹在心口，我已喝着那思念的苦酒，失去了到底该不该挽留，泪干了要怎么抚慰伤口，一段感情一生的守候，一下头与你挥手分手，爱一万次够不够，谁一个孩子在左手，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要怎么救，情就到尽头，对一部天空一样温柔，瑟瑟的凉风吹在心口，我已喝着那思念的苦酒，失去了到底该不该挽留，泪干了要什么抚慰伤口，一段感情一生的守候，低下头与你挥手分手，爱一万次够不够，写一个爱字在左手，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又怎么救，爱一万次够不够，写一个痛字在右手，伤满载感让眼泪流，回忆已全是昨日温柔，爱一万次够不够，写一个爱字在左手，分手的话我说不出口，错过的人又怎么知，爱一万次够不够，写一个再敢让眼泪流，回忆里全是昨日温柔， 爱一万次够不够，谢有才以脱俗的风格唱出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也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是爱的信念，哪怕经历再多的风雨也不会改变他爱的初衷。这是来自谢有才，爱一万次够不够，上榜十周得票103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我们节目的公共微信开通，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收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本节目由北京大兴区广播电台 FM 98.6晴天工作室、三奴公社、台湾票儿音乐、天下吉商杂志共同打造。 你好，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节目一开始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94期港台榜的排名。第十名，奔跑怪物费玉清，嘿嘿嘿。 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 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嘿，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大家好，我是费玉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为电影《健忘村》演唱的歌曲嘿嘿嘿。健忘未必是一件坏事，忘记烦恼，忘记仇恨，忘记过去所有的不愉快，一忘解千愁，还请多多支持。 费玉清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永远都是西装笔挺的斜上角45度的演唱方式，这是他为《健忘村》这部电影演唱的歌《嘿嘿嘿》，上榜3周得票723票，下降4位，来到第10名。第9名是一首新歌进榜，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 今天好酒好肉好朋友。 出道20年，阿牛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的故事，却从未变得世故。桃花朵朵开可能是阿牛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桃花朵朵开之后呢，阿牛进入到了一个后桃花时代。他曾经说，在这首热门金曲之后，他进入了一个瓶颈，于是呢，他选择去完成心中的执念，回去拍电影。这是一次冒险，用一个更高难度的事情来挑战当前的困难。而如今呢，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想。如果说电影是阿牛的归属，那么音乐则是他永恒的陪伴。阿牛《好酒好肉好朋友》跳空进榜第9名，得票765票。第8名，相信音乐，佳佳还是想念。 我也曾记得你。 灵魂歌妻佳佳愧为三年，终于发行了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还是想念》。从第二张专辑《为你的寂寞唱歌》开始，就已经担任制作总监的五月天玛莎，依旧是网罗了来自海内外知名的优秀创作人，为佳佳量身打造许多的经典曲目。佳佳还是想念上榜两周得票799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启示娱乐郭嘉问卷土重来。 如果十年我只在原地打转，未来的十年可能重新的让我出发，依然我感觉到18岁的心情，这总体会就希望。难道爱情全部重来？难道错过就会不在？如果牵了手，这些能否永远都不会甩？如果爱情全部重来，这次我会变得很乖，我的思想不再是18岁男人的气味。错过就会不在，如果牵了手，这次能否永远都不会甩？如果爱情全部重来，这次我会变得很乖，我的思想又在18岁男人的气味。 卷土重来这首歌是由香港大师级的音乐创作人张家天老师为塔罗歌手郭嘉问打造的第一支个人单曲。为了能够让大家产生共鸣呢，他不只为这首歌曲创作了词曲，还担任了编剧，带出了一个少女由18岁到28岁的心路历程，也道出了每一个女性对恋爱的希冀、结婚的憧憬和患得患失的恋爱心情。郭嘉问卷土重来上榜八周得票831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索宁月牧师者回忆角落。 看完那拳头掉下绿边墙越长的时候，忽然忽近的在脑海中Oh, oh, oh, oh. 上木子他说，牧师者既是乐队的名字，也是他们在音乐上一贯践行的宗旨。牧师者意思就是除了用目去观察，还要用心去思考。目之所及只能够落在眼底，往往人们啊把这个眼睛看到的事情当成是事实，但是呢他们提倡的还是进一步的要去用心思考，用心去感受，这也是他们在音乐上的态度，不想做不懂思考的音乐人。牧师者回忆角落上播两周，得票888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的歌曲，华纳音乐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 咖啡酒想安眠，却让夜更不沉眠，孤等黎明的白又浅，尝尽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赔，孤独是会上瘾，我当初不晓得迷离太后眼圈越聚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上瘾的，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余温，既然走不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从孤独是会上瘾的到孤独是会蔓延的，这种情感的递进，节奏缓慢的曲调，旋律流畅，却倾注了吴克群更多的人生领悟，才知道孤独是相爱的余温。吴克群歌声当中的孤独是值得珍藏的幽默。上榜三周得票952票，上升两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滚石唱片831阿信，任贤齐，干了干了。 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再说吧，开心就应该喝挂，伤心更不该牵挂，再挂也不怕尴尬，干啦干啦。 831的新专辑《生存指南》当中的歌，特别找来了重量级嘉宾任贤齐、五月天阿信来合唱。主唱阿扑一直想写与好朋友一起欢唱的歌曲，于是就有了这首《干了干了》。上榜三周得票999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梦想成真，齐秦，玻璃心。 寄托碎了，就难以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的吉他，再也听不到那 原来的音色。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哆瑞咪，哆瑞咪，哆。 这是一首老歌清唱，玻璃心。因为世界走得太快，心呢就要越慢。人的一生能有几次错过呢？分别的时候潸然泪下，再遇到的时候已然白发。悠悠流年，韶华倾覆，每每念起都会感觉到有些惆怅的。这一次齐秦特别和 VOX 玩声乐团来合作，伴奏也变成了阿卡贝拉的形式。齐秦《玻璃心》上榜五周，得票1011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索宁月阿令，随心所欲。 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随心所欲，随心的歌， 阿令他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只是很单纯的处于一种快乐的心境。他把旅游当成是追寻热情与音乐灵感的一个途径。阿令随心所欲上榜五周，得票10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您揭晓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恭喜福茂唱片郭庆《该忘的日子》。 最伤人的事是认了错却还固执，带着期待重新开始，甜蜜或痛苦都讽刺，握紧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也不是那么懂坚持。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 郭靖他坦言说，虽然感情谈的不是很多，酸甜苦辣还是有经历过的。他发现自己想要忘掉一段感情大概需要半年左右，之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他说自己在感情当中属于不拖泥带水，拖着一个不爱你的人也不是好事，就再见吧。在这首《该忘的日子》当中，郭庆用他饱满嘹亮的温暖声线， 以看清坦然的角度诠释出面对爱情转折挣扎后的潇洒。上榜七周得票1123票，上升一位，夺得第9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的公共微信开通，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 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Swee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La la la la la la la. Thank you. 北京时间21:00。